现的一首老歌在云端，在2003年的一起吃苦的幸福专辑当中，我们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当然周华健的受欢迎程度已经不需要我赘述了哈、这么些年来很多人一直很爱他的嗓音，很爱他的歌。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一起吃苦的幸福这样专辑的名字起的就很真实也很接地气，因为我们都知道幸福不是从天而降的东西，很多时候想要获得幸福可能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不过好在疲惫的生活当中也总会有假期出现，让我们的身心得到放松和休息。和你一起唱国庆假期愉快，我是戴毅，阿妹永远的画面。 勇敢的流泪，而你的眼神超越了语言，不说再见我们却了解，分开了不代表会改变，谁需要谁白和蓝天，以为才有美好的画面，大风一吹离得并不远，下次见面以前都记得那感觉， 请唱。 Alone， 很多人一直很迷 Bee Gees 的假声，因为确实对于在歌唱当中男生使用假声来唱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还是比较特别的。这么些年来，从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到现在，这样的假声或者说这样的演唱方式依然不觉得过时，甚至有一种复古的时尚。下午好，和你一起唱，欢迎你继续收听。你好，我是戴毅，接下来有请周董带来一首属于他的老歌，或者说这样的歌名也代表了曾经周杰伦给我们的印象，开不了口。 才离开没多久就开始担心今天的你过得好不好，整个画面是你，想你想的睡不着，最嘟嘟那可爱的模样，还有在你身上香香的味道，我的快乐是你想你想的都会在，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 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 没有你 就 去征服。

今天白天本是持续晴朗少云的天气，适合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由于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很浓，尤其山区气温更低，早出晚归尤其是山区游玩的朋友需注意添衣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大部分时间适合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贵州吉靖语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国庆黄金周期间，中国园林博物馆举办盛世华章2018海峡两岸中国插花艺术展，同时还推出一系列园林文化体验和自然科普系列活动。插花艺术展分为中国传统插花花艺展区和中国现代花艺展区，精选海峡两岸花艺大师的64件花艺作品，表达中国插花花艺精致细腻的微观技艺和恢宏写意的空间意境。园博馆还邀请海峡两岸花艺大师进行艺术交流，现场为大家进行花艺示范和点评讲解。七天假期，园博馆推出礼乐林泉园林故事剧汇演活动，组织中学生及音乐剧社团小演员通过诗词吟诵、传统舞蹈、传统乐器等多种形式演绎以园林加感官为核心的园林故事剧，让园林故事活起来。国庆期间，以雕刻园林时光为主题，园博馆开展园林版画系列创想课程。10月1号到6号，分别以纸漏版画、蓝晒、绘本、藏书票、园林手工书等多种形式记录金秋园林美景。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欢迎来到2035，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我和2035有个约》。和牧羊词曲，加油男孩组合演唱。 那是一个诺言，穿山越海正确，遇见梦想的明天。我奋进的脚步，披星戴月强烈，迈开大步就兑现。春天，所有诺言都实现。我脑海的芯片终将万物互联，唯有信念永不变。Oh oh oh oh oh oh oh oh， 奇迹不断的涌现。

Sheeran Perfect。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收听，和你一起唱，把最后一首歌时间我们交给 Alain 和 Mazuta。 呜啊呜，上午四点钟依旧是能量音乐，明天见。 那一样我一样我一样，你的笑容就像太阳般温暖，融化城市里的每个角落和阴暗。你是如此勇敢又坚强，那样淳朴天真高贵和大方。亲爱的姑娘，我的爸爸呀，不停地努力芬芳他乡。他每天一直想，他日夜一直盼，令他朝思暮想的情郎。天生月亮变成心上人，他荡在星空上呀唱，发现你站在人群中央，大家手牵着手欢乐的迷样。